不到老友。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，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让往事动容。 经典九六九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进每一段光阴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，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，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开小车，开大车，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；开好车，开豪车，用乐车帮6866-8折养车。80大品牌，3500家 4S 店，588元红包免费送。乐车帮 APP，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，三亿车主养车标配。 苏州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10周年庆聚会北京，原1280大闸蟹现特价268，产地直供，顺丰包邮，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吧，400-858-2886，400-858-2886。 金秋赏菊蜀花香，9月23到10月22日，世界花卉大观园菊花盛宴，欢乐来袭，卡通花车巡游，歌舞表演，国际美食等您来。 10月1日至3日，北京首创奥莱60小时不打烊，夜间满2000送1万元大礼包，同时折上5折，再送泰国游。北京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出口。 全程欧乐堡度假区邀您全家欢乐过十一，欧乐堡梦幻世界荷兰主题儿童区盛装启动，海洋世界嫦娥水中奔月，骑士酒店带你体验欧式风情，亲子度假还是全程欧乐堡。 金秋旅游欢聚丰台，2017丰台金秋旅游季开始了，卢沟桥中秋赏月，园博园看戏听曲，还有长辛店大枣采摘，花卉大观园斗菊赏花，更多精彩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丁丁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 我是魏晨。 我是迪拉叮当。 我是森丽袁咏琳。 我是张志成。 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我是卓依婷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小刚周传雄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我是陶虹。 祝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 5周岁生日快乐， 5周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。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直觉会给我指引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 终难解的关怀。

有人说目前这个年纪是真的非常的尴尬，不够成熟也不够幼稚，没有能力却有野心，你有这样的困惑吗？每到了晚上呢，我就开始想，我敢打赌，如果没有手机和 WiFi 的话呢，你每天起码会比现在提前两三个小时睡觉，因为没有那么多陪伴失眠的产品，也许就没有失眠了。 条路好滑，我要这样往前闯，别让风把我们吹散，手拉着手我不怕，心我想你已经睡了吧，别忘了回我电话，那年前留给我 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暗恋一次，暗恋能够让你学会怎么样对一个人好，小心翼翼而又无私奉献的那一种好，但千万不要太久，不然你会忘了怎么对自己好的。来听张志成的《暗恋》。 彼此那道边界，是靠近还是更遥远？你会不会也曾闪过这感觉，一念之间就要差一点？要是我爱你变成了利剑，什么会被消灭，什么才会不远？那是我的底线，继续将你暗恋。 有没有一个你曾经以为离不开的群，但你很久没有在里面说话了？有没有某一个你曾经想为他肝脑涂地的偶像，但你早就没有追踪他的最新动态了？有没有曾经跟你亲密无间的人，你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？可能你天天追的美剧你打算弃剧了，以前每天玩的游戏也准备戒了。多少的在乎正在被慢慢的稀释，多少的热情渐渐地被冲淡了，没有什么会根本停不下来，除了时间。我们常常在等时间，时间却从来不肯等我们。

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，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，我又回头去飞去追，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贪杯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去追，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 我觉得有时候看起来完美无瑕，待人接物面面俱到的那种人，才是最应该谨慎相处的人。因为我觉得八面玲珑的都是演技派，我宁可爱一个有缺点傻乎乎的人，也不愿意和人精为伍，因为相处会有顾虑，这样太累了。 多城市，一路看很多人群，匆匆忙忙地在星辰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，莽莽撞撞靠近，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。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，我一层透明。一路过很多城市，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了得和了不得是一个意思，有什么用和没什么用是一个意思，过一会儿跟过了不一会儿是一个意思，打死你和看我不打死你都是一个意思，还蛮心疼那些学中文的人的。 生 女孩。 有时候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必然的，工作之后我们的感受力开始慢慢的流失，抓也抓不住了。以前在风中闻到海，看雪落下来，胸口会涌起细碎的那种幸福，闻到桂花香就好像重走了一遍童年一样，站在路口听到了一段旋律，可能心里面会想不被爱就不被爱好了，会陷入某种回忆当中。现在呢，走进一个阴天，阴天就仅仅是阴天罢了，抬头望顶多就转身上楼拿把伞，没有什么不对，但又好像哪儿都不对了，好像我们花光了所有的力气，一空下来就只想摊着静一静。希望生活再苦再累，你都不至于麻木。 要到那边还不顾一切。我独自渐行渐远，膝下多了个少年，少年一天天长大，有一天要离开家，看他背影的成长，看他坚持的回望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作为一个 leader， 作为一个企业的带头人，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这种战略能力，你要能够帮助企业，要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，让你有时间去思考企业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。 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，其实一个好的一个 idea 容易想得到，但是我认为呢，就是说其实有了一个 idea 之后，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型，同时付诸行动，执行力很重要。 聪明是一种天赋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帮助消费者去解决疾苦这件事情，我们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初心啊！这样我觉得长久以来呢，一个医疗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公司才能散发出来它光辉的一面。 今天九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是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，我觉得经典就是大家都公认的特别高大上的东西。经典的歌曲比如刘欢的《好汉歌》，Beyond的《真的爱你》等等。 我是一名牙科医生，我觉得经典就应该是独特的超凡脱俗的东西吧。蔡琴有一首歌叫《你的眼神》，我觉得特别经典。 我是一名大学生，我认为吧，经典就是对一个人有特殊的意义就算是经典。对我来说吧，光良的第一次就算是经典的歌曲，因为就它是我和我女朋友的定情之歌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看到一句话说，如果买了书就算看了书，你现在已经学富五车了。如果收藏了健身视频就算锻炼，你现在已经美若天仙了。如果琢磨暴富就能够赚钱，你现在已经富可敌国。如果看了攻略就算旅行，你现在已经阅历万千。如果动了心就算告白，你现在已经脱单 N 年了。问题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。 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期待能够认识你。龙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。 淡忘了的是那个街角，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，生活中交错失望，越想念就越孤单。若再被寂寞迎头感伤，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。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梦？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？像伤害之外的感觉，如果那一天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睁着眼，如果我们没发现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。